大家好，大家好，大家阿曼，我是郑鸿仪，欢迎收看今天的政治到了。侯友宜他说总统疫情发生到现在只打过一次电话啊、哦，那一通电话是在去年的六月，换句话说啊，那通电话嘛一年了，而且那通电话是新北市疫情已经趋缓，他才打来的，伊无非。要跟大家讲，讲小英对新北市民冷酷无情，漠不关心。哦，可是这个事情啊，英系的立委罗志正他公开说，讲一通电话，小英问侯友宜，侯市长，你需要什么？侯市长跟他说，我什么都不需要。好，唯一的希望是可不可以请你们的民意代表不要对我太多指指点点，这个事情老实讲非常严重。好，而莫书耀你为什么要拿出来打呢？那这个为什么好罗志正会知道这一通电话的内容？那罗志正也说了，说都是因为这个他都像他是作为板桥的立委，好、哦，这个新北市政府从来没有人跟罗志正好、哦、拜托过这个寻求援助过，是民进党的民意代表看不落呀，才集体向中央请求支援。这样的事情，好、哦、到底真相是什么？我们今天要来讨论，好、哦，那么。这个侯友宜啊，现在炮打中央非常厉害，因为伊讲啊，伊去买这个筛这个快筛，买了200万剂，可是只来71万，其他拢叫中央收去啊，吼、哦，伊唔是唔买啊，而且啊，吼、哦，一支800伤贵，莫怪人民要去买100，买100都爱排队，吼、哦。那是一个便当的呢，一般人啊，对人来讲真重要呢，所以他不断的向中央喊话，哦，我很柔软，我很善良，我很慈悲，哦，要求讲你介绍会再爱，会再搁较合理的不？哦，那所以他向中央喊话，中央也不理他。今天我们会来看我们现在的这个赛季剩多少。他要王必胜讲话、哦、不要那种中央啊以高高在上的姿态用轻蔑的语气对地方讲话、哦、什么事情都指向中央。那么侯友宜今天还说在保全医疗量能啊，他有五大首倡、哦、各县市都学他。好了，那么所以呢，今天呢、啊，我们要来讨论到底侯友宜齁一共是今天的假。那么另外呢，是在桃园啊朱立伦齁讲张善政这支好白啦齁白好干啥，现在民进党阵脚大乱，含民进党的前议员规家伙都要投张善政齁。那么到底啊这个人齁前民进党议员是谁齁，今天我们要来讨论。啊是讲那些都欠债公共诶。那么这个朱立伦现在除了道歉之外，还要寻求跟地方啊在这个协调啊、哦、张善政下去要见邱毅胜时间摆不拢，吕玉玲说你立没来啊啊、哦、那么罗志强呢继续啊、哦、他的行脚啊、今天我们会来看啊五杰的民调啊、哦、那么现在绿营的支持者有36%，那蓝营国民党只剩下15%，绿是蓝的 2.43 倍。为什么齁、哦、会变成这样，今天我们要来讨论。我们今天邀请到了来宾第五位是民进党的李委王定宇王委员。 鸿仪大哥大家好。 另外是政治学教授范世平范老师。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民进党新北市的市议员戴伟山。 鸿仪大哥好，大家好。晚安。 好，资深的媒体人黄创夏。 鸿仪好，大家好。 好，财经专家徐清煌。 大家好，大家好。 国民党新北市市议员叶元之。 鸿仪哥好，大家好。 好，待会儿啊，陆军的备役少将于北辰将军啊也会加入。咱看这里、個、哦，老实讲，我感觉这真严重哦。罗志政立委在昨天晚上在电视政论节目里面惊爆总统致电侯友宜去年六月那一通电话的内容，表示侯友宜向总统说：“我什么都不需要，我唯一的希望总统做的，竟然是可不可以请你们民进党籍民意代表不要对我太多的指指点点。”好，罗志政公，去年疫情爆发，新北是重灾区，尤其是医护部的帮球。好，但是新北市政府，包括起定告局处所长，没有任何一通电话向他求援。后来还是民进党民代看不下去，才集体向中央请求支援。 集体节哀。 侯友宜双手合十，点头致意高龄九十多岁母亲23号过世，议员的慰问让他眼眶泛泪。但疫情还在烧，新北市染疫人数全国之冠，侯友宜被询时对中央怨言依旧满点。 难道七月之后开始你就要准备经济复苏？那我听到现在哈、哦，市长都在等呢。啊，可以超前部署的部分，可不可以先跟我们党团成员先说明一下？ 最坏打仗做最好的准备，有些事要跟中央搭配。 现在已经自动类三级， 两个马级都还没宣布啊。 如果你们有准备好了，你就说哎超前部署；如果你们没有准备了，就说要等中央。 连日紧咬中央各种没做，但市府没规划，侯友宜则说中央也没做。但事实上，经济部已经针对餐饮业提出纾困，对侯友宜的纠结，行政院很无奈。 从四月疫情爆发以来，我们就开了4次的县市首长一起的会议，首长们都畅所欲言。平日中央和地方的卫生单位更是互动往来联系。 从会议到平日沟通管道都畅通，但侯友宜就是说不通，紧咬总统只打一通电话，让议员质疑，难道是为了选举？ 您进来啊，一直在炮打中央哈，在怪东怪西啊，而不是赶着这个赶快来改善我们新北市的这个防疫措施，是不是为了您自己的这个民调这个下滑的这个危机啊？ 苦口婆心说了这么久，我才会很诚实的声音大一点点，让中央听到。 根据最新民调显示，侯友宜六都市长防疫民调夺冠，但从去年至今却呈现长线下滑趋势，跌掉将近14个百分点。民调出现疲软，疫情数字更不好看，中央出手，侯友宜照样杠，喷口水分到声量，却也分走了不少防疫心思。 我先请教一下袁之兄，好。侯友宜有公这个话 吗？应该是有这个电话啦。 嗯哼。 然后那时候的背景是去年大概六月多的时候，就是新北市整个疫情已经下来了，大概每天就是剩不到100例的时候。 嗯。 那新北市最严重的时候，一天是到300-400例，其实是人仰马翻。 嗯哼。 那所以侯市长那时候接到电话的时候，因为疫情已经平稳了嘛。 嗯哼。 那就会觉得说，总统，你之前疫情很严重的时候，你怎么都不打？为什么现在才打？ 嗯， 因为说实在，新北疫情大家全世界都看得到，台湾总统应该也知道，可是都没有打。那时候疫情下来才打，这是第一个背景。 嗯哼。 第二个背景是，那个时候确实很多民进党的民代呢，一直骂市政府，而且骂的有的真的很没有道理哦。比如说在指责新北市没有防疫旅馆，其实防疫旅馆是够的。指责没有检疫中心，其实实际上检疫中心是中央的，然后甚至于指责新北市医护人员疫苗打得很慢，但是那时候因为新北医护都在前线，都在照顾病人，所以他们打疫苗时间本来就比较慢，这样也被指责，然后指责侯友宜说推广广筛是错的，实际上后来大家也是鼓励多设社区广筛站，而且也指责侯友宜呼吁什么路径普筛是错，反正就是侯友宜不然做什么就一直被骂就对 了。 那所以那个时候中央新北市政府一方面要对抗疫情，一方面又要面对民进党民代的口水，那他当然就跟总统讲说欸，是不是不要再这样子？那是不是中央地方防疫一条心？大家好好把这个事情做好。 嗯哼。 那不管怎么样， 所以他有讲这个话哦，请你们民进党的民意代表不要指指点点。 他用词遣字我不知道是不是用到指指点点，我不知道。但是意思大概就是说，中央地方就一条心的了。好，那边就乱打一通，那大家一线人员士气也会低落嘛。我们就好好的把防疫做好嘛。那大概意思是这样。那我觉得这罗志政为什么把这个事情拿出来讲？ 那他有没有讲说总统我什么都不需要？ 可能有说总统，因为那个时候疫情已经平缓了、嗯，所以目前是还不需要中央的协助。在、嗯、因为后来疫情已经下来了嘛，嗯、对、啊， 所以有哦，有这样 可能是有啦、哦。但是因为那时候疫情已经下来，但我要讲 你，你今天有打电话求证侯友宜市长吗？ 我觉得大概是这个意思，没有错、哦。 所以你有打电话给他？ 对 对，我有稍微问一下。 所以侯友宜市长有承认，他有 对，有说那时候因为疫情已经下来了，疫情已经下来了， 所以罗志政没乱掰哦。 那指指点点，我觉得是不是这样讲？我不晓得、嗯，因为这个感觉听起来是比较恶意的、嗯，对不对？但是他可能他的意思是说中央地方一条心。嗯、但是孔毅哥，我要补充一件事情，就是说、嗯、为什么罗志政要把去年的事情拿出来讲？嗯，因为这完全不用时空背景嘛。现在新北市仍然是处在医疗能量或者是疫情很严重的时候，嗯，你去讲一个去年他打电话给你干嘛？嗯，你应该讲的是说，当今年疫情爆发的时候，总统有没有打给侯友宜？嗯，如果今年疫情爆发，总统打给侯友宜，侯友宜还用这样一样的态度，当然很不对啊。嗯，可是到目前为止，总统并没有打嘛。嗯，那反而是说，很多人开始指责侯友宜，好像在做防疫的时候很不对，好像一大堆不对，他做的每一件事情对。嗯，可是实际上也不是这样嘛。 但是我补充一下。为什么今天罗志政会讲这个？这是我的判断。嗯，是这个侯友宜市长去讲讲讲，无啊，那去年才卡一通尔，卡一通嘛是疫情已经落来才卡我嘛。哦，那如果小英会觉得说，嗯，那、啊、你就讲不需要，那我还再打给你吗？ 因为去年已经疫情下来不需要嘛，现在疫情又上来了。哦、嗯，如果蔡总统他是在五月的时候，嗯嗯，打给侯友宜，他不可能讲不需要嘛，一定会说，哎、欸，多多我们医疗能量多协助啊。嗯哼，疫情下来了当然不需要。要你说哦，因为去年疫情下来我打给你，你说不需要哦，所以今年疫情上来我就不打给你。嗯哼，这个时空背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好，我稍微要补充， 不是去年其实侯友宜就有自爆这件事情，他有打给小英总统，他又说要小英总统约束绿营的名代、嗯，可是我们是监督哎、欸，监督这件事情并没有不对啊，我们行政立法本来市长做不好，我们就应该就要求啊、嗯，而且去年做不好的东西太多了，包含你打疫苗塞车，你筛检塞车，让大家二次群聚，然后市长不愿意去控制市场的人流，然后造成大家他一直说要升三级嘛，造成大家重复在市场里面群聚等等，都让新北市变得特别的严重。所以民意代表去监督，这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啊。嗯、可是我不懂为什么市长每次都担心说我们这个好像是要泼他脏水或抹黑他、嗯，其实不是，我们是希望一起做好。那我们的监督确实可以让新北市的整个防疫可以更上紧发条，这是我们本来就应该要做的职责。不然我们干嘛选议员呢？那原真为什么要当这个议员呢？如果你今天是一个好的民意代表，你也应该跟我们一起去监督市府啊。 不能乱骂。那我刚刚举的那些都是乱骂的，实际上就是不做功课，然后随便抹黑。还有人那时候讲说辉瑞疫苗是在中国生产的嘞、嗯，那有没有道歉呢？就你骂可以监督，但是要有道理。 不是，那乱骂是谁来决定啊？ 不是。同样的，国民党立委有时候在立法院的质询、嗯嗯，也很多像定宇委员也在批评啊、嗯，或者是说苏贞昌也在批评啊、嗯，就是说这个本来就是你们做的事情，大家也可以去也是可受公平的嘛、嗯。那个时候中央地方本来就是应该一条心嘛，我觉得他的本意是这样。 我们要回到事情的本质啦、嗯，先看一下我们的标题嘛，标题不是告诉你一件事情，就是侯友宜市长埋怨说总统两年只有一通电话， 对， 所以现在最大的问题是大家要回到这个根本问题上面，嗯、就是为什么侯市长会认为说这个疫情烧起来了，你如果有需要协助的话，为什么不是你主动打电话给蔡总统，而是你认为蔡总统不赶快打给你？嗯，这个才是问题的所在嘛。嗯嗯嗯、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件事情呢、哦嗯？各位去看一下啊、哦，我们的政府在施政的时候，中央跟地方各自有各自的权责。嗯、那中央、地方遇到困难，请求中央协助的状况，在疫情期间多不多？很多啊。我举两个例子给大家看哦。第一个是大家看一下、哦，这个是在去年哦。去年是由林智坚带着竹竹苗、新竹市、新竹县跟苗栗县、嗯，然后呢，当时为了怕说哦，这个竹科这个地方有很多的移工嘛，但移工会不会比如说有人确诊了之后造成群聚扩大？嗯、所以当时呢是请中央支援哦，而且是国军支援，在新竹设竹科大型的筛检站。 是、嗯， 所以当时我印象非常深刻、哦。这里面有没有分政党？没有分政党啊。新竹市这个是林智坚嘛，民进党执政嘛。新竹县杨文科国民党执政啊，苗栗县徐耀昌也是国民党执政啊。这个执政里面没有分党派，没有分色彩。第二个案例，我们来看一个，这个是最明显的哈、哦，你看哦，这个是陈其迈当高雄市长，然后呢，高雄市为了招商需要，说我们希望台积电来做设厂、嗯，而且陈其迈说他是半夜打给总统，总统自己也承认有这件事情嘛，就为了地方上的需要，为了高雄的需要。希望有台积电去做设厂，陈其迈自己可以打给总统啊、嗯，半夜他也打电话过去啊、嗯。那为什么侯市长，如果你有需要的话，你不自己跟总统提出来呢？是这是第二个问题啊、哦嗯。那在讲完这两个案例了之后呢，就你地方有遇到问题，你可以主动去对总统提。所以 我们谈新北市的状况，新北市假设今天因为我们看到这个 PCR 塞车嘛，那 PCR 塞车的状况，如果今天侯市长有需要的话，你需要国军去支援你设大型筛检站的话，你也可以提出需求啊。那不需要一定要等总统要主动打电话给你说，哎，你是不是需要国军来支援你设个大型筛检站？这很奇怪嘛。你是地方的父母官，你是第一个知道地方需求的，所以当然是你发现需求提报出来给总统嘛，这个才是正常的逻辑嘛。那我们正常逻辑里面也会认知说，下属遇到问题请他不能解决，找上司主管帮他解决，这是正常的逻辑嘛。没有说下属在那边我遇到困难了，哎，上司怎么都不打给我，上司还不打给我，第三天第四天还是不打给我，这个是不正常的状况嘛。而且说真的，就侯市长的有的，我们说他这个，你在最近的放炮的频率真的是比较高啦，各位可以看一下，从4月19号以来侯市长放炮频率真的比较高，所以他的网络声量也随之变得比较高，可是我们要讲的是说，到底今天是真的你遇到问题无法解决所以你要放炮，还是这个状况呢是你纯粹为了放炮而放炮，这个要讲清楚嘛。 潘姐，袁志兄，请我去做节目嘛，那我有制作人嘛，好、哦，制作人负责很多的行政的事务嘛，譬如说龙应爱孙丁判去，我买个制作人讲，哎，丁判去啊，那个看起来气氛很不好啊，好、哦，制作人如果没有办法解决，那我可能会找上面有副总嘛，副总没有再找总经理嘛，好、哦，再真的不行，我打电话给董事长、老板嘛，好、哦，安尼，啊，这个老板下骹人都拢我落解决，我那就打电话给老板嘛，吼，那无多他看嘛，一样啊。你那是侯友宜有代志，应该是靠陈时中吧？ 打给陈时中很长，打给陈时中。 那， 比如说像那个去年， 啊、 去年为什么会有校正回归？ 那为什么他要总统打电话给他？ 不是他要，洪家哥，这个事情为什么会爆出来？那个不是侯友宜放的。去年的时候，这通电话隔两天就有媒体写出来，那个是总统府去讲的嘛。所以很多很多讯息是他被动回应， 这边叫帮你补充。 侯友宜先讲蔡英文不关心，才会 这 电话。 我帮你补充这通电话，这个数字和日期很重要。所以有些话是在乱说。第一个，疫情当时没有趋缓，因为打那通电话，这是在立法院的时候，所以王委员在嘛。苏贞昌在答询的时候才讲出来。2021年六月五号。礼拜六，我们当时是5月19号升三级，所以那是疫情最紧张的时候。礼拜六蔡英文打给了侯友宜，打给了徐耀昌，打给了杨文科，打给了林志坚，因为疫情起来了，有没有什么需要？如果只有这通电话，就是这通电话。所以你刚刚讲说是什么疫情趋缓，6月95号的时候，去年那时候， 那时候最严 最紧张的时候，开始扩散的时候，那时候台北市都还没有那么北， 那时候有幼儿园案， 所以 金源电子案， 所以当时是这个情况。如果是这个时空背景，你这个时候出来鬼扯，说是疫情趋缓，所以不需要，那代表着是在疫情最紧张的时候，侯友宜讲说不需要，然后那时候就开始讲说指指点点，所以这个样的话不该这样子乱讲。他为什么要操作这件事情？他是要去挑动蓝绿，蔡英文手心手背不是肉。所以侯友宜讲的不是疫情，是他的选情，这个才是拿疫情当成选举操作，这才是最可恶的。 可是小英要打给徐耀昌啊， 是啊，可是侯友宜都不讲这些嘛， 要打给杨文科啊， 要打给杨文科嘛，里面只有三个，三个是国民党的，只有一个是民进党的， 是这，但这不是侯友宜操作，他并不是说侯友宜把这个事情把它讲出去的，这是别人讲出去的嘛？ 可是你刚刚讲出的内容都跟事实不符啊！ 如果是侯友宜自己讲出去，这是他操作。 对，这个是你们的发言人呢、欸，他新北市的发言人讲的。 这个去年新闻就有了， 可是 去年新闻就罗志镇讲的也不是新的，罗镇讲的也就是新闻的内容。 袁志，你再确认一下，当时疫情趋缓吗？ 后袁志兄，关于他话是意思是讲，尊公有问题，侯友宜有问题，靠陈时中，陈时中没被他改管，还要够行政院院会吧？买要够几个苏贞昌嘛，行政院长嘛， 每个礼拜要开会耶，院会啊， 礼拜四拢是行政院院会也在去嘛，欢迎嘛，跟苏贞昌共嘛， 其实都 苏贞昌来解决嘛。那我共总统都不靠我，总统内心完全没有他心里的事情呢。 第一个，他没有操作说一定要总统打给他，这是第一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他有没有跟陈时中跟陈时中有经常在沟通？比如说去年为什么会出现校正回归？ 那你我说三立的头家嘛，都没得关心我，没卡通接通电话。 那个他是回，那是回应，那个不是我，他没事在那边无病呻吟，不是啦。我想说他都有沟通，但他也没有说每天在讲到我都没关心我，郑大哥都不关心我啊什么。他不是这样子无病呻吟，那是。媒体爆出来之后，人家去问他，他回应的。 来， 侯友宜不是无病呻吟，他的病是政治病。刚才袁之讲了一堆，我是觉得第一个，袁之你帮侯友宜证实了，他有讲新北市不需要，他有讲 叫人家叫在绿营的名单， 请你们民进党 不要指指点点。我不晓得侯友宜会不会出来说，对原之证实的对，还是会打你脸。如果按照你证实的事情，这两件事很严重啊。刚才创下讲的太好了，我本来要讲被他讲走了。当时那通电话是多严重？王必胜去金源电子，为什么打给苗栗？因为竹南在新竹跟苗栗，杨文科、林志坚跟徐耀昌那个时候产生了移工的群聚，烧起来。那个时候还有环南的市场案，那个时候新北市有幼儿园，还有一个大楼，有没有三百多个人哈、哦？半夜在那边等那个找那个隔离饭店哈、哦，被放鸽子。你们新北市一堆啊，稍微用心就不会讲出那个时候疫情是缓和没有？那个时候新北很紧张，因为紧张，总统打电话去问说有没有什么需要帮忙。好了，你现在证实一件事情，在那么紧张下。不要筛检站，也不要隔离病房，这都是新北市出包的东西。都说不需要哎、欸，都说不需要哎、欸，是谁对不起自己应该照顾的选民？如果你刚才证实的电话内容为真，新北市民要问一下，问算出来北部官谁在送上？怎么说我们不需要？然后呢，不要人家指指点点，讲太好了，一天到晚要枪毙陈时中的是哪一党的委员呢、啊？一天到晚在对指挥中心做的事情说三道四，什么数据什么都错了，也说那是监督的天责。那为什么新北市议会的议员对新北市长没有监督的天责？行政官员这样讲就被骂就算了，当民意代表的还在认为自己的议员同事监督市长，这个叫做乱监督。 是，太姐，师兄，因为啊，侯市长有讲，伊讲伊卡等于卡了无数通给 CDC， 有啊。伊讲 CDC 哦，耳朵都捂起来，哦，恭喜啊，这嘛最严重的指控啊，哦，所以拢听袂入耳嘛，扛起来嘛，接电话是刑事尔嘛，哦， 不，好像 那我要讲的是说 ，CDC 有没有这样，我不晓得。假如有，你行政院会，你跟出事人告状啊。 我这个我一定要讲清楚。 哎， 怎么讲的？大家随便，大家各吹各的号。我讲事实。新北疫情升温的时候，我们南部也有疫情。记不记得当时说新北双北比较严重，疫苗优先给双北， 然后人员南部， 你们的患者确诊病房不够住，送中部送南部，我们成大医院有收啊，当时啊，那这样就没照顾吗？这样叫耳朵捂起来？这一次的快筛，不管是实名制的100块，你们原来是300块嫌贵，政府采购了100块，也一样同样国民党说与民争利，我不懂要干嘛。现在说快筛这个都被弄走了，你知道快筛在配售，还有实名制配售的时候，北部优先呢、欸。连那个超商四大通路在卖，我们南部没有。双北这边先开始的、欸。 北北记得。 然后这样子，好吧，你们就北部都有。然后这样子的首长还要说哦，耳朵都捂起来，都没搞成叫狗，都漠视我们新北市民，靠良心没啦、 啊。你要看他讲说耳朵捂起来是什么事情。 没有，我现在跟你讲具体 的 事情。 不是你讲 的 那些事 啊，你讲那什么事情耳朵捂起来。 比如说他就法传系统一直宕机，一直塞车啊。 法传系统问题，那我想你最好把问题问全套 来嘛。他为什么不搞出来？ 第一个哈，不是什么哦，侯友宜早就建议了，现在大家听，什么时候快筛可以经过医师判定？就不用 PCR， 中间有一个差异就是医师要判定哦。第二个时间点，防疫不是早讲早赢哦。哦，封城我早就说了，你隔一年才封城，有时间点问题。第三个，法传系统，你去回去查汇报，早就说了，法传系统内部去作业，但是民众要开居格单的，半年内可以补，那些东西有在处理。那些为什么要处理？因为你们地方政府有反应上来，所以将耳朵塞住哈、哦，我觉得是 很慢， 良心被政府塞住了。 刚讲过，你侯友宜一副就是中央不理你，CDC 不理你，蔡英文不理你。刚小那个黄毅哥讲得很清楚啊，你是行政院院会的当然参加者。你每个礼拜的院会，你可以，你是代表，你本来就可以参加这个列席者啊。你可以把你所有的委屈当着朱院长面前痛骂，拍桌子、翻桌子都可以。你为什么不去讲？ 对，天龙讲的有道理啊。职务我说真的不理你，直接打电话给总统啊，还是总统打给你？ 啊对啊，你打给总统也可以啊。 对，而且 你甚至你在脸，你在总统府的这个脸书留言也可以啊。你自己不留言，你找你的秘书帮你留言也可以、啊。怎么搞得好像今天新北市政府跟我们总统府好像是比屏东跟台北还距离还远？现在什么时代了？ 网络时代，你要发言都可以啊，怎么搞得好像哦，就只有你要打给我，我不打给你。所以我必须要讲，去年刚刚讲过，疫情最严重的时候，缺疫苗，病患医院爆满，那个时候为什么侯友宜是那么的？而且我们还肯定他哦，他不像柯文哲每天打，每天哦开记者会炮打中央，我们都还觉得哎，侯友宜中规中矩啊，也没有为反对而反对。可是为什么今年忽然走招金？为什么？我认为他发觉他有机会了。什么机会？就是朱立伦不行了，2024年要出来的机会怎么样？越来越低了。那这个时候谁有？他有机会了。所以他要趁这个机会好好的怎么样？修理蔡英文给谁看？给那些深蓝的。那如果他2024年要选总统，他一定要让那些蓝营人看到，我打蔡英文比你们谁都狠。所以他这个时候出来了。 是。 所以今天看到侯友宜这样演，谁最紧张？是朱立伦紧张。你看这几年侯友宜跟朱立伦关系冷冰冰，反过头来可能要将朱立伦一军哦。所以我觉得这个内部的问题，我觉得是值得探讨。 我想补充一下，为什么那些议员当时会对他指指点点？这个是当时5月29号11点的时候，你做这些新北市的议员当然要去讲，因为侯友宜讲说要升四级警戒。那时候5月29号才三级，他29号就说要四级警戒， 说要封城， 做好演练了，要封城了，大家正在惊恐。难道作为民意代表，作为媒体不该去问他吗？所以当时大家是哪有对他故意指指点点？ 那等一下我们再看他什么事现在都指向中央。这个新闻，新北市政府本来提供给确诊者的关怀箱原本有很多的物资，5月8号剩下一支快筛剂、哦、剩下里面剩下一支快筛剂，市政府说因为中央法定传染系统塞车开不出解隔单啊，又是中央的问题，加上政策改变所致啊、哦、本来一包这大包，现在剩一支快筛剂， 可以跟法传系统这边关系？ 中央的问题， 这是要欧北来、啊。 等你让讨论。好，来，我们先休息，进广告。讲到这个关怀包，哈、哦，昨下啊，咱的来宾有何博文，博文是是这个新北市议员，那他因为确诊，所以拿到了关怀包，因为他拿到关怀包里面只有一支快筛。他说本来不是这样，本来其实是很多的、哦、有泡米啦，有饼啦，有什么、哦、有水。然后呢今天民进党啊说呼吁市政府市民要关怀箱，关怀箱不要缩水，民进党团全力支持关怀箱不缩水，而且我们没有跟你砍预算哦，希望市政府维持关怀箱丰富的内容物、哦、但是市政府啊说没啦，那个救水是因为中央法定传染系统塞车，所以开不出解隔单哦，这样。那我想请教一下伟山，真的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这样啊，其实当初在还没有整个升级之前呢、啊、还没有在整个升温之前，整个市政府就有开一个记者会说他会在24小时之内把丰富的防疫箱送到家、可是最后还是要等到10天以后，大家都解隔离了还是没有拿到这个关怀箱、而且还缩水了，所以其实预算都在，没有人去砍那个预算，但是重点是他根本送不出去、第一他的物流塞车，第二是他可能这个人数真的上升得太快，他没有办法配送、所以大家就等到最后，现在还不是送到你家去，是要你自己出来直接去区公所领，所以很多人到最后根本就放弃领这个防疫包，因为就只是 他已经确诊了，他怎么出来领？ 他没有办法领啊，所以他就只能请家人代领，或者请朋友代领。所以连我当议员的，我都要帮他擦屁股。我现在我的助理每一天都在帮民众去领这个关怀包，不然他没有办法解隔离，他不能搓这个鼻子啊。所以我要说的是，市长其实很多事情都在前面开一个记者会，说得很漂亮，可是最后要执行的时候，就是一条虫，所以你会看到他前后真的是不一的。我要来跟大家说，就是新闻上就是说常常都会觉得好像市长做得很好，那是因为市长都拿新闻标准去看待他所有的这个市政府的官员，你必须要有好的考绩，你就要有好的新闻，所以他们惯性是发生了一个错误的事情，一个不好的新闻，他会找十件好的新闻去压掉这个前面的坏新闻，所以大家在新闻上都觉得好像新北天下太平，可是民众其实在心里的感觉是最有感的。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吼，侯友宜市长去炮打了蔡英文之后啊，在他的脸书的贴文之下，其实大概民怨跟支持他的这个声量大概是五五坡、扣掉那一些国民党来就是来帮他背书的啊，来帮他加油加油的这一些政治人物以外，其实民众的说法大概是五五坡。那我要分享一下，比如像这个民众他就说，我女儿确诊已经出关了 已经九天了，说好的传说中的防疫包呢？好歹小朋友可是在雨中发着烧，排了九个小时的队才有办法做到 PCR。所以不只是防疫包没有拿到，他连这个快筛的这个 PCR 的过程中都塞车塞九个小时。当时很多民众是真的是淋着大雨排十个小时以上，甚至还跑到基隆的医院哦，汐止那边的民众啊，都跑到基隆那边去就医，因为在新北真的没有这么大的量可以量能可以去协助他们。后来还是中央真的协助这个大型的医院说啊，你还是要释出一点医疗人员来想办法让民众来缓解这个快这个 PCR 的这样的一个的这样的一个顺序哦，来增加这个量。然后不只是这个，因为市长在炮打这个中央的重点还是说啊，就你为什么就你都没有关心我啊，所以也有这个基层的医师他就说5月20号中午市长与新北市的基层医疗线上会议他也在里面。然后他就说不过卫福部健保局总统其实更早就已经跟这些基层的医师接洽了，他说不是你说的这样哦，这些酸话是很政治的，那没有必要，也不符合您平常的风范，还有居家照护的预算其实是 CDC 给的，基层是自己争取的。所以你就知道市长跟平常跟这些基层医师其实是没有什么互动的。那也是为什么社区筛检站没有办法开出来。其实我们这一波虽然比较严重，可是社区筛检站的数量比去年还要少。那第一个原因是我觉得基层其实有点对市府就是退心。 好，那袁志兄对不起我请教。关怀箱啊，关怀包啦，咱的博文有给大家看。本来一包这么包嘛，你应该嘛看过吧？你新北市议员的吼， 看过新闻。 啊，这么剩一支 快 筛呢，你知影嘛？ 我知道。 有哪个一规定话 A 货会抓？ 对。 哦，那今天在新北市政府讲，是因为中央法定传染病系统塞车，所以开不出解隔单。这关系是什么哈？ 我先讲一下我个人立场啊。当然说让民众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拿到最多的东西一定是最好的。毕竟他们确诊嘛，然后他在家里需要这些东西，我也支持啊。但为什么会出现这个状况？它最主要是因为就是跟法团系统有关。因为你确诊之后，对不对？你先去做 PCR, 等两天结果出来。然后 PCR 就要开始通报到法团系统。法团系统要通报到 CDC。CDC 要先做个确认。确认之后再发给卫生局。说有这个名单啊，徐清煌确诊了。这个可能已经三四天了。徐清煌确诊了这个名单。 他是局，但我没有确诊。 他没有来齁，那黄色的黄齁。然后卫生单位呢再发给就是负责物流的丁巴局，可能就要五天了。所以才会出现非常多的人，他是隔了非常久之后他已经快要解隔了。他才拿到这关怀箱。那关怀箱当然已经没有用了。因为里面都是泡面干粮，其实他本来是要给他在居隔期间吃的，其实他也不需要，所以我看到后来很多人把那些关怀箱都拿去转送，或者在网络上给需要的人，所以他第一个他就有点失去他的意义。第二个快筛剂为什么会变少？因为后来的中央的政策改了。 稍待一下，这个民进党新北市议员李坤城问，台中、新竹、桃园、高雄都还有关怀箱都没有变呢？ 对。 新北市还会不会发关怀箱呢？侯友宜说，台北市其实也没有了。中央政策改变，我要配合政策才改变，其他县市也都有改变。我想请问，如果你的理由成立，为什么台中市一样？ 当然，我觉得如果说预算都足够的话，以我的角度，我也主张就是说可以多给多。 所以现在是新北市预算不够。 我不知道，因为我们人太多了。 什么叫你不知道？ 我觉得我们跟台中、高雄或苗栗其他不一样的地方在于说，全国最多确诊的就在新北市，那当然你负担的预算就会比较多。 这个我真的， 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讲一下快筛剂，我讲一下快筛剂，因为 快筛剂占哪头轮？ 不是，我讲快筛剂，快筛剂 你回到答案没有对到题目。 那我讲完这个让我 你真的没有对到题目。 不是，你让我讲完，为什么后来快筛剂从五支变成一支，就关怀箱的五支变成一支？原因是因为后来中央指引改了，之前不管是你居隔或你确诊，你出来的时候你都要快筛，你居隔的筛四次。你确诊出来也要筛一次，可后来知音改成说，你不管你居隔，你确诊都不用筛了，所以实际上给你五支，实际上是对你的在家里面没有任何的。 袁志兄，李坤城伊要安尼咨询，伊一定是爱先去问嘛。伊讲台中市、新竹市、桃园市、高雄市关怀箱都没有变嘛，好、哦，那你讲法传系统，所以你们的关怀箱要变，那、为什么人家也是一样的法传系统，为什么人家不用变？ 我们因为案例数比较多，所以我们塞车情况比较严重嘛。刚刚伟山也有讲物流嘛，物流也塞车嘛，所以导致于人家拿到手上就很久以后嘛。 但是我觉得 它会变少，可能跟预算也有关系。否则的话，我预算够的话，还是可以给大家。 不要乱扯理由了。我先第一个，你要讲预算的话，我们台南的预算是你们的几分之几？ 不是确诊数不一样。 我现在跟你讲，第一个，我先讲个最简单的答案。先讲最简单的，这个关怀包里面装什么？ 快慢跟法传系统有关系，内容专什么跟法传系统无关。嗯，你要放消化饼，要放泡面，要放饮水，要放快筛剂，放什么东西？嗯，那个是各地方政府自己去处理的。所以，当你里面捡漏到只剩一支快筛的时候，先不要扯到法传，法传跟快慢有关，跟内容物无关。 我觉得他是这样，就是说，因为既然我给你之后，你已经快解隔了，所以实际上你已经不需要那些饼干了。 你这个想法可以， 所以他也许因为这样子就 原子那个我就不缠斗在那里、啊。 我觉得可能是这个原因。 你的快筛包内容阳春，你就直接讲，我新北市政府不给你了，因为你不需要了，可以这样讲。你扯到法传干？ 原子兄，我恭喜来了哈，新北市的确诊率一直都是最多，这是事实了。以今天为例，今天台北市是8566。新北是16609，桃园是10532。其实桃园的人口是新北的大概二分之一吧， 220万， 差不多， 差不多嘛， 差不多一半。 其实它的病例数比你们，如果用这个比例，比你们多呢。好、哦，好，没关系。我们再看一下，其实我讲的是基隆，基隆是1897，基隆是新北的十分之一强，对不对？可是新北的基隆的人口啊，其实不到。应该是 几十万而已， 其实三十几万而已呢。嗯哦，如果你要比严重，其实基隆更严重了，比清北还严重了。基隆啊， 对， 可是他没有法传系统问题呢。 他一定也有啦，他一定也是有了。但公务人员就是这么多嘛。 他一定有 法传系统，第一个是塞车，他最主要就是他也常宕机，然后资料也会不见。我之前也有讲过，他有一段时间法传系统是去抓人家的健保填健保资料时候的资料。基隆20岁的时候去申请健保资料。然后他已经40岁了，就有人确诊去抓他20岁的资料，所以很多人没被通知到，其实这都是问题。 那 里面问题很多。 阿尼娜吼，分享啦，分享这里，那卓冠廷已经问起来了，一问起来是讲吼，讲啊、这个新北市政府为什么没有办法去这个隔离单啊、居隔单啊、顺畅的拿到？一共参考了吼，一共高雄啊，现在单日7200哈确诊做得到。新北在确诊300多人的时候，就把基层同仁列外了，是不是安尼我唔知啦吼。但是伊讲啊，伊就去问高雄的朋友，我想伊问的是政府，那个高雄市政府。伊讲你是安怎处理的？高雄的朋友甲讲哦，他们跨局处人力整合啦，整点好人力以后，成立开单中心，专门帮民众处理居隔单开立的问题。另外成立疫调中心，提供防疫计程车派遣服务。医疗转介好处是人力可以互相支援，同样的人就专门只做一件事。但是他说新北市，因为他现在要选这个议员嘛，新北市的议员，他说啊，新北市的卫生局是把确诊资料给各卫生所，由各卫生所处理居隔单、疫调、防疫计程车派遣、医疗转介等工作，因此各区卫生所跟公所人力都超到极限了，同一群人每天负责各种不同的事，基层忙到都累翻了，到现在每天都还有5000-6000名民众的居隔单资料错误啊！一个法传系统的问题，其实全国拢会拄到啦，对吧？如果新北市会碰到，其他县市也会啊，是不是？ 新北市人也有，他其实他讲的不完全正确啊。新北市现在居隔单是区公所在做，那光源乡的配送是经发局在做，然后很多单位其实也有投入人力， 没有，已经 他每天接电话，光接电话就 特别去领了， 因为民众的电话实在太多了。 好， 对。 冠廷问起来也是讲方法啦。那今天陈其迈也有讲到啦，他说高雄居隔单提早4小时就拿到了啦。伊讲为什么？因为他把那个要填的东西，要填的表单实在太繁琐了，所以他就把它简化，好、哦、简化，把这个行政负担把它简化，让民众啊、这个填四五发出的表单，后续就能提早大概4小时拿到居隔单了。意思嘛是轰化了。 其实现在新北市居隔单主要卡到一个问题，就是很多居隔者他在那个系统里面找不到资料，就是在中央的系统里找不到居隔者的资料，这是其实 那其他县市也会啊， 不是 对，他们也会啊，对啊， 那也会，人家就怎么没有那个没有那个， 我觉得他讲的不完全是事 实。严志兄，我跟你讲真的啦， 因为 第一个健保是我们天天在用的，你说什么40岁抓到20岁是个案呢还是通案？ 大概 用个案来掩饰地方政府的无能吗？第二个。法传系统大家都在用了，不是就你们新北市的、 我觉得他们也有遇到了，但主要你就报喜不报忧。 不是，我不要讲卓冠廷嘛，我们在台南，我们像高雄7000多人，人也不少，一样会遇到法传的问题。 两个基本的态度，高雄市政府就找方法解决，他把栏位缩减成姓名、年龄、地址、手机、同住家人，其他都不用填了。人家高雄市长陈其迈说，我决定，我负责，你们台北市是上面负责，上面负责，同一套法传系统，高雄可以提早四到五个小时让人家拿到相关的资料。第二个，高雄市是把人力整合起来做生产线分工，这一种人负责派防疫健车就永远处理这一块，这一种人负责居格单就永远做居格单，不是像你刚才讲，不管是区公所或地方卫生所，它变成是小单位人少，就要做的事情是五花八门，然后一塞，天天塞，五六千个一塞就垮掉了嘛，所以人家还可以发关怀包，人家居格单可以拿，然后人家的公务人员可以专责，也不会累到人仰马翻，很累啦，南部也很累啦，但是我没有看到其他县市政府像新北市这一次 okay, 全部推给中央自己，好像自己不是首长一样， 在 修掉我们现在走。 再看齁、哦、侯市长公啊，新北市有三家快筛剂生产厂商，市府三月已经下定200万剂，目前只到货71万剂，为什么？因为多数都被中央征收了，哦，尤其是中央。因为有一个李翁月娥议员啊，改讲讲侯友宜，你要动用市府第二预备金采购快筛试剂来帮助弱势。侯友宜讲啊，目前台湾厂商的快筛试剂价格还是很贵，市面上平均一支啊要百倍，所以很多民众宁可去药局排队买实名制，哇，这一支一百嘛。五支五百嘛，就是为了省下一个便当的钱。记住哦，接下来哦，他不断的向中央喊话，希望啊民众能够买到价格合理的快筛试剂。他又向中央喊话， 都用喊话的。 好、哦，他的内心永远比别人还柔软，别人都心肝拢就等重重耶。好、哦，他还成立了一个叫做炉边夜话。好、哦，恭喜来，嚯、哦，他为人民不断的请命。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一看叠钢药剂。在开卖的时阵，我看到排队的民众到78个就没有办法排下去，排不到的垂头丧气，痛苦不已。伊无得伫这个时间紧买着，会当安全安心的去守护他家人。虽然只有短短的五支快筛试剂，伊既然没有能力买到，市长徛在边啊。我也无从帮他安慰起，我跟他说一句话，没有关系，不要忘记，明仔再来拜，后日再来拜，有一天会拜到你。但是我讲这个话的时阵，我感觉我也是这么负责任的，将心比心，今天我也是伊，伊也是我的亲人，也是我家己，我也拜不到，买不到快筛试剂，我怎么样去确保我的家人是安全的，我自己是安全的。我的安慰，我相信对他来讲，只不过一个心理上的一个接触的抚慰而已，并没有达到的实际的效果。 哎、欸，公哥哽咽， 感觉到眼眶快要泛泪了，即将夺眶而出。 嗯， 可是我真的觉得侯友宜怎么会在这个时候做这个事情呢？ 嗯。 但是我必须要讲，他最近一连串到底有没有得分？ 嗯、 根据台湾民意基金会做的民调，侯友宜是 36.3% 的支持度， 嗯， 虽然还是第一名了哈，可是跟去年七月的 50.3% 暴跌了 16.9%， 嗯哼哼， 把自从去年七月到现在为止，他是往下走的， 嗯， 而且他跟柯文哲的差距，柯文哲现在第二名哈， 嗯哼， 越来越有限，柯文哲是 27.5%。所以看起来他们只差不到 10%, 差 9%、 嗯。 那柯文哲我也不想，柯文哲在这一段的过程当中他是有得分的， 嗯。 所以我觉得侯友宜他现在这么样的着急要打这个中央，除了想选总统之外，就是要转移焦点。 嗯， 他的这个低民调转移，因为这个民怨很多嘛，要全部甩锅给中央，然后搞得自己好辛苦，然后人机几机，每天看到大家在排快筛，啊，他好同情哦，什么， 嗯。 我真的觉得玩这种手法真的是在这个时候是非常不适合的。 好，方老兄，这个是要选总统吗？ 这个炉边夜话是有典故的， 哎， 那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 哎， 他从那个整个经济大萧条过来，所以侯友宜就做了这个形式，而且名字就取名叫 友谊的炉边夜话，他是这大家一看就知道说这个就是总统的起手式，所以他幕僚是否认、哦、 总统的起手 式。对啊，因为全世界炉边夜话最有名嘛，就是罗斯福总统在那个大萧条一直到二战的时候，有一个经济大萧条，所以那就是总统嘛，他已经自比为罗斯福总统了、可是罗斯福总统的伟大的地方在哪里？一肩扛起所有责任，而不是一肩把所有东西都推着给别人。 好，这个啊，讲到快筛啊，打开报告了哈，这是今天啊最新的统计哈，5月24日的中午12点，今麦快筛实名制就是一支100块啊，一盒5支的那款哈， 还不完 呢。可贩售的机构的家数是全台湾4932家，已经完售机构的家数到今天中午12点，2家卖完了， 真的没卖完了。 今天可贩售的份数是1189058人份、哦、今日已售出的份数7万多人份， 七万 啊，这多一点 哦，那呢？ 啊，这个存加霸版婚呢？ 怎么会这样？ 这哪这个是两个礼拜前我们就预告过了，我们两个礼拜前就在本节目上面也预告过这件事情。 啊，不过侯友宜公开有没有认出来？ 而且当时为什么我们有预告这个事情呢？第一个是这个。我们讲说这个 COVID-19 的疫情呢，基本上大家都是往打完三剂疫苗的时候轻症跟无症状居多走嘛。那既然知道轻症跟无症状居多 99.7 这个数字，你当然多数的人对他隔离跟限制措施越少越好嘛。所以之前啊、哦、我是说在我们的这个隔离相关的这个政策放宽之前、是很多公司会要求说你这个筛阴性你才能来上班啊、相关的会议你筛阴性你才可以来开会啊、但是后来因为放宽了之后呢，谁没事会叫你筛阴性再来啊？ 所以这个数据要确认一个东西，就是回答你刚才念的是实名制的数据。 实名制 啊。 那是100块嘛。 对。 实名制啊， 我跟你不用那么多， 这个意义不在于 这一段 那个一快筛，而是100元的快筛、到处都买得到。 对，容我打个断一下，因为我要进广告。那实名制是卖成这样，那我们不是还有流到市面上的吗？本来180的吗？ 哈，四大通路的。 那现在到底情况怎么样？等一下跟大家报告了，先休息一下。好，那么因为啊，这个侯友宜市长哈、那么他悲天悯人，他看到大家排队买快筛啊，公告有没有练目屎哈，那个高嘞。可是呢，按照今天啊说，我们可贩售的家数是全国4900多家，可是呢，完售的只有2家，剩很多。今天你售出的份数是7万多，不过这只是到中午，我相信到晚上会卖更多了啊、 对。 那我想请教袁志兄，啊，都要个存这多啊，这嘛实名制100块，那侯友宜公告有没有练目屎？ 现在这今天那当然快筛剂现在就比 啊我也当时容易哎， 他那个是一个礼拜前上的片啊，那可能又花点时间录制嘛，后制啊，所以可能 那 我 那 得 花时间 哎，这演 我就不弄嘛，随播出 什么随这个细节我不晓得，但他上片是一个礼拜，但是前一段时间确实大家在药局外面都大排长龙， 疫情这么紧张有钱， 你一起被酸中痛啊你。 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觉得不会啦，因为他要竞选连任嘛，他连任就不太可能选总统了。 没有快筛这个，我第一个先讲啊，侯友宜花了时间去拍这个片子，你为什么不到行政院院会把你的那些所有要争取的东西好好讲一下？那才是正办。第二个，你知道全台湾哈、只要有10万人想急着要一个东西，他就一定会塞车排队。你的通路就4000多，这4000多个通路，好了，每一个给你放300人去排。占台湾人口，所以确实一开始有恐慌，有需要，大家怕拿不到，会塞车排队。做首长的，应该大家齐心协力，把恐慌降低，不需要的人不要那么急的拿。而你这个影像出来，哎呀，排队哦，好可怜哦，我觉得很不舍，落后了。你把时间花在利用人民的恐慌上，而不是解决恐慌。如果你会悲天悯人，你预先看到，你当时就应该多采购一点，那不就没有这问题吗？所以简单来讲。快筛在现在来讲供应量是没有问题，我不要讲供过于求，供应量没有问题，而现在还在拿这个在炮轰呈现自己呢，悲天悯人的，我是感觉你的时间齁、跟公爹弄的这叠个人的塑形，没有坐在解决问题上，你对照高雄市跟新北市 你被算总统啊，你 我干嘛被算啊，你不被算、你现在怕这一趴了 2024哟， 2024啦，更鬼青春鬼啊、 哦！所以就是连任市长，然后这个做2年，然后去选总统。 市长还没有登记，我都不敢预告。我现在要讲的是，侯友宜现在动作那么大，我认为是来自于焦虑。 两大焦虑。第一个焦虑是来自于疫情确实新北市升温，赶快急着甩锅找别人负责，自己才能维持那个良好的形象。第二个焦虑是来自于蓝营目前包一个桃园市提名就不搞乱七八糟啊，所以那个大位是有机会，那这个对大位想要的焦虑就必须做出能够有战将能够修理不同政党的战斗力，哪怕你打平进党的柯文哲必须出名啊， 是 啊，内部呢以国民党的宫廷内政治文化，侯友宜又不是正统，所以这两个焦虑形塑了他做了一个政治的动作，那不过去两年他没有这样干过，他是最近开始这样处理。 对对对，以前跟侯友宜感觉他比较理性比较温和啦、比较讲道理，不过现在炮火猛烈对准中央，侯友宜其实变了啦，我讲实在话、那今天有乡民在 PTT 跟八卦版分享美联社的快筛瑞珍、这可能是个厂牌，推出了促销活动，买十送二，等于一支快筛只要150，本来可能800还是200、那么乡民说看来是滞销了呢、那康士美的同厂牌快筛也是原价200，现在你买20支以上就能这个享有一支155块的优惠价。好，那买20支，一支就是155呢，降价了呢。 一定会降价啊，因为 供应的问题啊， 两个部分嘛，就第一个在需求的部分嘛，需求是之前有很多预防性的快筛嘛，就是说我今天你一定要快筛阴性我才准你来上班，你快筛阴性我才准你来上课，你快筛阴性我才准你来开会嘛。那现在这些很多的措施都取消了嘛，所以需求是往下降的嘛。那第二个供给的部分呢是大幅的增加。什么叫大幅的增加？政府之前为了快筛的需求是调度国军到各个快筛试剂的厂商，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台湾本土自己就有泰博、宝林、富锦、安特罗、台硕、生医，然后跟林月这五家厂商。这大哥我算了一下，这五家厂商一个月五月份的产能可以开到多少？五月份的产能可以开到1760万剂的快筛。那你所以你 一个月 哦、可以开到1760万剂的快筛哦、这还没有包括我们之前政府从国外采购进来的快筛哦、所以两个加在一起的话，这个量是超过2000万以上的量哦， 对， 所以你这样去算，量是大幅的增加，但需求减少了，在减少的情况之下，你价格不想往下修都不可能嘛，所以郑大哥，我们是两个礼拜前在节目上就讲了这件事情， 对， 所以现在有印证这件事陆续发生啊，就即便你看到像在美联社这样的通路，之前可能是卖180左右的，180上下的，它价格也开始要往下修正了嘛，因为不修正它会不好卖嘛， 对， 所以确实你看它的价差跟我们刚刚讲的侯市长期望的那100块其实价差是会越来越小，而这个时间维持多久时间，这个时间变化也不过前后才2周左右的变化，就我们讲了嘛，上个礼拜的节目录影到这个礼拜就陆续在发生中嘛，所以我们才讲两个礼拜的时间，但这支影片请问侯市长要让它露出多久的时间， 是 侯市长如果要让它露出一个月以上，那我就可以告诉你预告你一件事情，他的讲的状况跟现况就会背离很远嘛。 好，那我想请教一下伟山哦， 是， 高雄区跟台北区拢有是个车来数， 对， 好、哦，其实我觉得后来发现车来数不错，因为你人不用下来会感染啊，干嘛哈、哦？等待，新北市为什么这么严重不设车来数啊？ 其实我一直觉得市长他很多事情他都不想做，因为他可能想要累积民怨去制造让他可以对打中央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其实我们每个议员都一直在说我们一定要有车来速，因为第一新北很大嘛，就其实腹地很广，然后老实说每一个选区的议员都有说可不可以来我的选区设，我们都可以提供你位置，但他就是不要，那他就会说什么哦，这个你用车子会塞车啊等等，用各种理由就是不要。 台北市不会塞啊， 很奇怪，像我们板桥啊，像我板桥很多民众他们就是最后就是因为这个筛检量能太大，他没有办法在医院等上什么9个小时啊10个小时，他们后来全部跑去台北的这个木栅，去那个木栅快那个筛检站筛检，然后他们就跟我说速度很快，他开车去马上筛了，马上就离开， 是， 所以他就一直觉得说其实新北应该要做这样子的事情，但新北就是不想做，但不只是这个，包含我们刚刚说高雄还有、这个、 不想做的原因是说会塞车哦， 没有，他说就会塞车，他说他会造成车辆回堵，会造成在都市里面的交通大乱， 你要选地点啊， 确实是地点的问题，就像比如说这样以这个板桥来说好了，又一个江翠北的筛检站，腹地也非常的大，但他就说这边会塞车，那像汐止也有一些议员他也有提说他们有一些地方可以做，但他就是不要，所以 这个理由真的很牵强，所以我才说这是没有理由的。我觉得他只是不想要去学习其他好的一些成果，他不想要被大家说，哎，就为什么你要学这个陈其迈啊？就你为什么要学他？那你自己做不好吗？ 不然因为台北市也有了，台北市北市科亚马乌嘛。 对，因为别人先做了，他就不想要当第二个，因为第二个就没有亮点，没有办法做新闻，没有办法显示他真的好棒棒。所以我觉得是这种心态导致他没有办法想要去做这些改变。 源自你这个新北市政府为什么不做车来树哈？那为啥你有建议呢？ 他们有解释啊，解释说经过实测做车来数没有比较快啊，因为做 PCR 就是它步骤很多，比如说你一开始的时候你要刷健保卡，然后你要产生一个条码，条码要贴到你的筛检包里面，筛检包之后要给筛检人员，然后如果你是车来数的话，你一个车可能有四个人要做，那筛检人员那个驾驶座塞一下，到后面塞一下，再绕到那边塞一下，驾驶人跑来跑去，所以这样实测结果车来数没有筛检速度没有比较快， 其实没有对用台北， 所以他就讲说，比如说在板桥那个江子翠，就大家车停好了，人去移动，速度会快很多。 可是那你还是会造成群聚啊。以台北来说好了，它一个车来数大概一天可以消化大概1800个民众，那其实就比很多大型医院来得多，而且大型医院让大家都在那边群聚，你等于在那个排队的过程中让大家二次群聚又再度感染嘛。所以我觉得新北的状况这么严重，也是因为有很多可能想要去排快筛，想要去排这些医院快筛的筛检的人，其实都是因为造成重复感染。 没有，那第一个也是要考虑，就是说他筛检人员，我觉得筛检人员如果够的话，或者是有场地的话，多做当然是没有。 原之你是国外留学， 其实要考虑很多因素。 如果车来数没有效率的问题的话，韩国不会用，美国各州不会用了。他有他的用意，我不是说完全取代，你多元的哦，我全家赶着要干嘛的，我一台车全家来做完我就走了。或者有些地方不好找停车位的，就是那是规划问题。我看侯友宜哦，到现在为止我看到整个的问题。以高雄市做对照组，或者以隔壁县市做对照组，侯友宜作为一个首长，他统筹资源、分配资源跟管理的能力，远远不及于他炮打中央的能力。 那这个我解释一下，一句话就好了。因为我们现在采检的量能呢，有两种量能，一种是采检，另外一个是实验室。其实实验室量能是够的，现在主要是采检的人力不足。所以如果说今天，因为你设一个采检站或车来数，你还是要派医院的人去采检的， 所以 嘛，所以总统才下来帮忙， 所以台北市、高雄市， 你刚才有没有听到人家讲 新北高很多？ 卓冠廷就告诉你了，人家高雄市是把跨部门的人力整合起来。你现在讲说哦，我们是人力的问题啊，我们人力不足啊什么的，高雄做得到啊，台北市做得到啊，一水之隔，韩国做得到，日本做到，所以。我不是说这个方法是绝对的好，它一定有它的优点跟缺点。但是现在用个理由，嘿，他掐好买啦，你就把全部事情就说哇，这个不要那个不要，然后最后出问题都是中央的问题。 不过新北市没有腹地啊。 啊， 哦，新北市这多， 新北怎么会没有腹地？河滨公园那么大，对不对？三重河滨公园那么大，你怎么不 摆一车啊？ 啊，会塞车？那你没有交通警察吗？你不会不会疏导吗？你不会找一个？所以我真的觉得那都是推脱之词啊。 哦，国外很多放在那种立体停车场，在都会区，他就在立体停车场在最上面就放一个筛检站，大家就开车上去筛完就直接离开。其实放在都会区，新北超多这种大型的立体停车场，所以我觉得只是要做或者是不要做，但是很可惜他就是不做。 好，那小英总统啊。今天啊，到这个台北荣总去视察疫情之外，那么他也为第一线的啊这个医护人员加油打气。台北市由护士长黄珊珊出席陪同，来我们来看一下。 药师们手边工作不敢停，总统蔡英文到台北荣民总医院视察，这些药物都是准备给快筛阳、到站筛检、订药的民众。总统慰问第一线，北市副市长黄珊珊陪同在旁。日前总统出手拍板设置九大筛检站，龙总负责投入自由广场车来速，迅速拆弹民怨问题。现在借着视察展现关切，也让连日炮打中央的双北有话当面说，当中还包括塞车的法传系统。 那目前为止，大家还是在所谓的法传系统上面的问题嘛，因为系统的错误造成我们没有办法及时给民众居格书，造成很多的民众的怨气。 会需要协助的地方，我相信中央和指挥中心跟台北市政府都可以积极的来联系， 解决问题哦。这个法传系统，我们的政委几乎是日以继夜的投入哦，一次又一次的想去让这个系统能够更好，能够更快。 总统承诺系统更新中，26号即将上路的快筛阳视同确诊领药问题，也将是未来民众的重要需求。 也谢谢中央听到了有关确诊快筛阳性有症状的，是不是就可以确诊来认定？65岁以下他就跑来跟我们说我要开药。这一点肯定要请中央帮我们去做陈述。 相信开药的问题，这是专业问题了哈，请指挥中心哦，跟社会大众说清楚，不是确诊了就一定要用那个药。 强调病毒不分党派，中央地方应齐心解决。总统蔡英文到第一线慰问医护，更要展现高度，请听各地方政府声音，对抗疫情胜过一切懒惰。 这个袁志，你会不会觉得这个什么？都去什么 投票啦，党公职啊，就是不来新北市。这个侯友宜一讲，总统真的出来了。 去台北市啊？ 哎呀， 我不知道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我真的不知道。但我觉得蔡总统之前真的，他在防疫的角色好像真的是比较不凸显啊。 哦。 对啊，那也是最近好像感觉上是比较积极。 你形容干嘛一比起来呢？ 我不知道，就是他有在弄元宇宙啊，然后在这一类的，但是好像防疫都是放给苏贞昌跟陈时中在做啊。 嗯， 我之前看到那个总统府发言人 po 一个脸书啊，总统在开会嘛，然后除了那张总统在开会照片，还放了苏贞昌跟陈时中的照片，感觉就是这是两个的问题啊。所以总统的感就是过去的防疫的角色，我觉得没有那么凸显的。 嗯，好，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啊，这个朱立伦提了张善政以后，好、哦，一共民进党阵脚大乱， 我好怕 哦。然后呢，民进党经议员甚至于全家都要投张善政。来，我们来看一下， 知道院长会来吗？ 没有约呢， 这一点要 没有约。 那等一下会见面吗？答应跟他见 面。我不知道，我没跟他约。你要问他。 桃园市议长邱毅胜连回三个没有约，回应张善政自行宣布上午11点要到议会拜访。 那他如果等到12点，你会跟他见面吗？ 你需要做到这样吗？对不对？ 你会不会觉得这样有点硬上的感觉？不尊重人这样。 对啊。 议长会觉得又被他在突袭。 大家辛苦。 邱毅胜不悦，全写在脸上。正值桃园市议会总质询，身为议长必须主持。多日没有现身的邱毅胜就吐露几天来的感想。 宣布当下是征召我们张善政当下我是蛮错愕因为这个名单在地方或者之前的中央都不曾讨论过。 让地方错愕的人选张善政上午9点突然宣布11点要前往议会拜会，随后又因为没联系好，紧急在10点44分宣布取消，让蓝议员们超傻眼。 孔明就算不在这个茅庐，就算上山采药，也应该是要去一趟啦不能够说今天去了碰不到人，然后就不去了。这个表示诚意的话，扑空。也是一种诚意。 张善政先生就临时的到议会来，相信议长也不会跟他见面，何况现在是议政时间。张善政先生他来拜访，是我们党团也没有被告知，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要取得议长、委员甚至背后所有支持者的一个原谅，太过于草率 自家议员连批没诚意，太过草率。张善政要参战桃园修复之旅第一站，没帮自己加到分，跟议长邱毅胜的关系反倒更紧绷。 好，那么今天发生一件事情就是张善政的团队预告将在早上的11点到议会去拜会邱毅胜议长。议长是说大家来拜会议长都会事先安排，他们现在不知道怎么安排，意思就是突袭嘛。张善政团队也发出最新消息说拜会邱议长一事先暂时取消。邱毅胜说最近他有接到很多人的电话，但是就是没有接到张善政的电话。针对张善政表示在早上11点要去拜会议长是说大家拜会议长都会事先安排，这是尊重议会，临时拜会又选在议长主持会议的时间，让他们不知如何安排那么邱毅胜今天正在主持会议，所以呢他说那这个见面的时间再约好了。我先请教一下王委员， 要去见一个议长，敢是讲我早点要来就来去啊？ 那要见任何人，我们今天跟任何人约，我要去拜访范老师，我第一个见识一定打电话，范老师有没有空？十点、十一点来找你。 六红边， 六红边嘛。这个不用当到议长或者要选市长啊，这是基本的道理。所以我现在看到国民党这些权贵哈，有四个逻辑，那个真的是平行时空，搞不懂。你有时间发采访通知给记者，没有时间去联络要拜访的邱毅胜，这在搞什么？那我跟你讲，在政治上，我们不往权谋去想，只有一种可能会干这种事情，就是我马伯这选没听你啦。你既然一直塞，那说我不尊重，我就来看你，看你。可是你每次都说不要不要，或者约也约不到。那三次四次之后，蓝营的支持者就开始会有一种声音说：哇，那这邱议长好大牌哦，大家给你楼梯下你不下，给你脸不要脸。如果是要行塑这样的动作，才有可能我要拜访某个人，我竟然不跟他约好。这会行进一定会狼呢。要拜访人，最起码助理要打给对方的助理，你一定有爹不？方不方便来？是到哪里见面？你连他在哪里都要透过媒体才知道，所以这第一个荒谬。第二个，前天还昨天吧，张善政不是跟朱立伦开了一个记者会？记者会处理两个事情，第一个说他已经组好了团队嘛。你有时间组竞选团队，没有时间先跟地方的人先打 pass。所以表示你的竞选团队没有一个桃园的吧？如果竞选团队没有一个桃园地方党部的、地方的议员、地方的立委一个都没有，你不能怎样嘛？张三正这是突袭嘛？所以你组的团队没有一个是桃园的，你到底是在选桃园的市长，还是在选桃园外太空的市长？跨博，我最后预告一个，我觉得明天还会再出糗了。今天张三正去临时只剩17分钟就到达他要开记者会拜访邱议长的时间，宣布取消，就他回了两句话说。我要回台北，好，我今天不会再到桃园来。我第一个要选桃园市长的人是回台北，来桃园哈，好像是出国啊，我不知道目标是什么。那他又预告今天不会来了哈，我回台北了，今天不会再到台园了，明天要到桃园拜访议员跟立委。就同个时间哈，吕玉玲是在立法院被堵麦访问，吕玉玲说。他说到目前为止我都没有接到朱立伦跟张善政的电话，那你现在预告明天要去桃园拜访立委拜访议员，然后这一次立委里面联署最多里长最多议员也是邱议长最支持的吕玉玲，你们都没有打算跟人家约，是不是要来玩那一套，一去安电林吕玉玲不在吗？连基本的联络都没有，尊重这两个字，离他们好远好远。我就觉得明天哦，看他们怎么去见面拜访吧。 那我想请教将军，你也是桃园人啊？那这个到底张善政有没有打电话先跟邱毅胜约时间？ 当然没有， 没有吗？ 当然没有。我跟你讲哈，我大概4-5年前，我去桃园党部接黄复兴党部的桃园主委的时候，我第一个拜会就是邱毅胜，我就找了我的秘书，赶快跟邱毅胜的秘书做协商。你知道我从协商到见到他多少时间？你知道？ 多少时间？ 不到一天。 他马上 早上跟他联系，他说下午4点我有空，你来。 他马上就安排。 邱毅胜就这么爽快的人呢、他又不是那种别扭的人，怎么会这么难约？ 被揍一定会冷落呢。 对他很阿莎利，我现在传简讯给他，马上就会回。他这就是这么阿莎利人，他怎么会不回你张善政呢？你根本就没有打电话去，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这一拖这步棋哈，人家讲一桃杀三士，我说不是，他是一个张善政要毁掉桃园三件事。第一个罗志强，我要毁掉你罗志强，你捣蛋嘛。我桃园要选谁是我的事，凭什么你讲话？我是主席还是你是主席？所以你看，等罗志祥把桃园台北市议员辞了以后，房子也买了，也开始行脚，那个车子也租了， 议员也辞了， 对，不是你，一次叫打趴你，把你的断你的金源，断你所有在国民党里面这个兴风作浪的态势。第一个断罗志祥，第二个断谁？第二个断邱毅胜。为什么断邱毅胜？我跟你讲，这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现在哈，他要营造一件事，就是邱毅胜在拿翘。在用地方派系在跟中央对抗。刚开始大家会同情邱毅胜哦，可是现在桃园市议员有很多软骨头的已经改变了。我跟你讲，什么叫软骨头的？就是那些说，你不要问我，不要问我，你找邱毅胜啊。我个人没有意见啊，我是忠于一片党国的，党中央说什么就是什么。你要把邱毅胜搞好，那邱毅胜是我们的大哥啊，你不把邱毅胜搞定，我怎么合作？这叫熟辣，你知道吗？这叫熟辣。 你自己没有主见吗？你把所有的事情全部推给邱义胜，你说是市议员这样就算了，小咖立委也这样干。桃园现在立委讲什么？你不要来找我啦，不需要找我，你去找邱义胜、邱议长。邱议长是我们的精神领导中心啦、他只要搞定了，我都没意见。他要你干什么？ 国民党桃园立委有几个？ 那、就三个啊。 三，那你在讲谁？ 就三个啊，有一个讲，就三个啊。 现在都没联络，说要去拜访、而且又是跟记者讲，就跟邱医生这模式一样， 对， 跟记者说我要去拜访邱医生，他确实不知道、 一个要毁罗志祥，一个要毁邱医生，还有要毁， 还有一个要毁掉桃园地方的派系，因为桃园地方派系现在他觉得全部都被邱医生抓住了，因为地方的不管是社团组织，不管是清工系统，不管是水利组织、农田组织，还有市场的组织，全部被邱医生抓住了，所以你这些地方派系，我只要毁掉邱医生，派系就听话了，所以现在朱立伦要把整个桃园的权力回收，因为他觉得桃园太难统御，这是我的家呢，我的家。家乡我的家乡我都搞不定，我下一步怎么搞苗栗？我怎么搞新竹？对不对？搞得屏东市都要造反，他没有办法领导了。所以我觉得朱立伦这一招没有要和解啦，也没有要道歉啊，因为他觉得错的不是我，错的是你们这些地方派系纠结了这么久，连个郑文灿都打不赢，所以说要你们也没用，不如毁掉重练。 所以你说张善政并没有打电话给邱医生， 没有，对 不对？ 没有，没有。 对不起，看一下新闻好不好？来。国民党中央及三政张善政团队人士都说有先行联系议长哦，只是对见面时间的认知不同哦。 这见面不聊，见面不约时间，那要沟通什么？ 不是见面时间认知不同，我们讲的十一点，他认为不是十一点， 他是半夜11点， 他以为是晚上十一点啦、他以为是半夜十一点，晚上十一点。不是我真的觉得 我们有 不能理解。 我跟你讲，你现在邱议长说 没有联系， 没有联系哦， 联系。 他们说我们有联系哦。 对啊，但他以为是晚上十一点，所以说那个张善政还去买了盐酥鸡要去看邱医生。 其实很简单嘛，你跟谁联系的？ 对， 你也讲不出来，根本没有联系啊。 哦，我是真的觉得。我觉得我们朱立伦，你们这样子真的对桃园这样糟蹋，太过分了啦！你协调前不协调，忽然蹦出来，然后现在要去拜访人家，又不给人家先通知，然后还把甩锅啊，说什么沟通不良什么？你沟通不良意思就是邱医生那边有问题， 拿翘， 对，拿翘嘛，就是把责任推给他嘛， 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说这样子去糟蹋桃园人，我不需要讲啊。现在我认为这些什么李玉玲、冠美玲这些人，不敢跟。不敢跟张善政见面， 对， 因为我们我他大桃园224万人，我们难道没有人才吗？ 是， 为什么要外面空降一个张善政？然后好，那你今天又用这种方式见面不约，这叫什么？这个叫做不请自来啊！不请自来，然后又一副好像是啊，这个李邱医生拿翘不愿意见面，那制造一种悲情。那我真的觉得，如果哈张善政再继续下去，没有人要跟你见面，连这个市议员也不跟你见面，林里长不跟你见面，你怎么选下去？ 好，来，我请教一下袁志兄，来，这是邱议长那边哦，说你临时拜会，又选在议长组织会议，我们不知如何安排，所以后来就延期了嘛。这个是张善政说，我们有先行联系，只是对见面时间认知不同。我想请问，有没有事先联系啊？ 如果按照邱医生的说法，包括吕玉玲，因为他今天本来是要看邱医生跟吕玉玲，吕玉玲的说法也是说没有联系啊。而且吕玉玲对外， 那既然没有联系，为什么要跟人家说我们有事先联系？ 对啦，其实我也觉得不妥了，因为为什么？因为现在当务之急是。不能够激怒邱医生啊、吕玉玲啊那些地方人士，要用诚意去感动他们啊。 对， 那如果说联系上面只要有一点差错，我觉得都应该是张善政这边来承担。 那你跟人家你要去见人家，你会不会跟人家约时间？ 一定要约啦， 一定要约。那你只是市议员，人家要选市长不用吧？ 我觉得可能我真的不知道是这种低级错误，真的不能再犯了啦。 低级错误， 真的，我真觉得低级错误啊！ 干我干过啊！低级错误 就是联系上面，就是说以邱医生因为他今天早上是在市议会主持总质询嘛，绝对不可能会约这个时间跟他见面的嘛。在议场里面怎么见面？ 对， 所以我觉得一定是没有约好了。那事后我是觉得，其实张善政团队就直接讲说，不好意思，我们真的没有约好，我们在就是 一心是被柔软一点，一心是被敢冲。你看我去一模看 我不至于啦，因为现在他选举人最小啦，选举人最小，选举人就希望别人支持他，然后他去弄人家，人家更不爽，他不会这样，我觉得就是一个犯了一个小小地 就像将军讲的，要把邱医生毁了啦，拿翘吧， 不可能啦，邱医生也毁不了啦、那个真的要再努力一下。 张大哥，我们跟大家讲一个奇特的时间点，奇特的玄机啦。什么叫奇特的玄机哦？你知道他张善政约的时间点，他是说他约在11点这个时间嘛？ 有。 可是你看哦，事后哦，邱毅胜本人哦，媒体在问他的时候，他说他没有接到电话。嗯。好，他没有接到张善政打给他电话。 对。 他的幕僚，他的办公室也没有接到张善政的幕僚打电话给他嘛？嗯。那所以你看到的是张善政没有打电话给他，但是11点的时候，你的采访通知说那个时间会到。嗯。所以你知道后来发生什么事情？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 说他对外的采访通知11点。 是。他的采访都是11点，所以等于说记者去了，然后呢，这个张善政去，然后呢，他跟邱医生没有见到面。可是，那张善政当然后来说啊，这个就取消嘛，对不对？他还不到11点就取消了、然后所以那个等于说，这个他取消完了，记者还是有到现场去。所以有记者跟邱毅胜两边有对到话，然后还录成一段影片传出来，包括我也收到这个影片嘛。所以看到这影片内容，我请问你，张善政再多等个一个多小时，你如果说这件事情是非化解不可的事情的话，那个单几点经历的，单着邱毅胜啊呢，然后计价嘛，单也掉呢， 你嘛总是要中老休困嘛。 对嘛啊，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哦，他约的时间连如果连记者跟邱毅胜都见得到面的话，你张善政如果真的有诚意。你得给点点睛，跟邱医生你也见得到面，讲得到话嘛？所以你很显然的，为什么那个？ 我回台北花很多时间呢，我怎么在那边等啊？ 所以我说，你看哦，他的行为， 我要回台北， 我没有我的意思是说，你看啊、哦，张善政 今天不会再到你们桃园， 对，你们， 你懂意思吧？我要回台北了，我今天不会再到你们桃园， 这感觉 明天再见， 这感觉真的很差，这感觉像居高临下在看着你， 没有，那是他自己发的稿， 自己讲。 那我为什么讲居高临下这个字？居高临下现在就像是说。是那个什么情况之下比如说我去找你，通常正常状况下是一定是我先打电话问啊，你这时间十一点啦，十点嘛，你刚有闲嘛，我要去催你嘛。什么情况之下是我可以都不问你时间，说什么时间我就是要去找你。你是我的下属的时候，你比我小的时候才会有这个状况嘛。所以你比我小的时候，我可以不问你的时间，我说去找你就去找你。那我请问张善政现在这个行为像不像这个行为？像。他的意思就是，反正你邱毅胜看起来就是比我小，我去找你，你就是要。 我当过行政院长 对，我当过行政院长， 我选过副 总统来讲，然后所以你看、 你是接议员呢， 然后我还特别从台北南下到桃园去找你，不就是这个意思吗？ 对 对， 所以他说他要回台北嘛，他今天就不会带到桃园去了嘛。 我觉得张善政是不想见到邱毅胜，你那个时候去，他在议会主持， 对， 我坦白讲。你如果要三顾茅庐，我死皮赖脸，我就坐在那边等你。邱议长难道没见过世面，不会出来接见你一下吗？ 对， 所以发现他在耶，赶快回台北。你到底是要见到他，还是不要见到他？这是一个大问号。那不见到他，再发出这个消息，我们对约的时间认知有问题。 有道理。 约会最重要的就是时间跟地点，地点确定了，时间有问题，到底是谁有问题？又不讲清楚。邱医生还讲说，我还要选议员。你这样一直弄，让蓝军的人以为邱毅胜在搞张善政的话，张善政议员怎么选啊？议长怎么当啊？所以这里面有人在，至少也许不是张善政，但有人在处理这个事情上有私心了、 我应该这样讲哈、邱毅胜，我离开国民党的时候，请我吃饭的就是邱毅胜哦，他请我吃饭，他是怎么约你知道吗？他说：“北辰，你什么时候有空？你给我三个时间，我来配合。”然后。会找媒体来拍吗？ 不会啦。 对呀、 怎么可能？ 如果邱医生请我吃饭，找媒体来拍，那不是玩死我吗？那你今天你张善政要去见邱医生，是三顾茅庐，要表现你的诚意，你怎么会找媒体呢？你找媒体去，如果邱医生给你软钉子吃，你看， 有道理。 我有诚意哦，是他在搞国民党哦。那邱医生怎么会中你这种？他是老江湖，怎么会中你这种圈套？你这是没有诚意的呢。你带着媒体去，就表示说我带着军火来了。 这个讲得好， 我给你看。我们当面，我跟你谈话，全部开放 式。有承诺什么？ 对，然后你邱医生如果给我硬钉子看，你看没水准；你给我软钉子，没诚意。你这叫做什么鸿门宴哦，这种饭能吃吗？这种面能见吗？所以邱医生很清楚，这个绝对不是诚意，这个是摆明的圈套，要往里面跳。那你这下一次怎么商量？ 我跟你讲，今天张善政没有看到邱医生，他可以做两件事：第一个迁户口，迁到桃园嘛；第二个买房子。你要罗志， 你要害一个罗志祥再度 罗志祥也迁户口，也买房子啊。你为什么不做这？罗志祥迁户口，他就宣告他的市议员没有了，他是有损失的哦。你当然这没有什么损失啊，你为什么不做这个事情？所以我就觉得你给他感觉就是你是不是真的要跟桃园在一起？我要回台北哦，我是来这问导游，我走了， 那桃园人会觉得你到底诚心，你不够诚心，不够正义嘛？ 原来还没住过来啊，原来还没有搬过来， 还没有搬过来嘛，对不对？赶快买房子嘛，买个房子表达我的决心嘛。 我选得上，我会住这里， 买了选得上再买这 我选上我就住关系，我还给你买房子。 所以我说我会住桃园， 所以我真的觉得啊，詹善政会不会真的选到底？我打个大问号哦。对，我觉得因为全台湾好最会换人的人是朱立伦嘛，换过洪秀柱啊，这个是有专，这个是有这个对政治有经验的嘛。嗯哼。所以张善政如果选到后来，甚至我必须要讲，罗志祥没有放弃，还在跑，再来就是逼着你要做民调。嗯哼。张善政如果到时候民调不是第一的话， 是， 他不用选了，他有什么资格代表？嗯。又会换，所以说换这个换阵的情况会不会出现？嗯。张善政换阵把他换掉，我觉得是有可能的。 好。这个是吕玉玲啊，今天的态度。吕玉玲啊，经过多审理、多日思考后，今天接受访问，他说：“为了桃园，他个人情绪已经放下了，对主席提名人选他祝福。现在最重要的是朱立伦要拿出诚意，向国民党支持者说清楚、讲明白，这个才最重要。他要一个理由，你为什么这样搞？好，那至于要来看我，他说就不必来了，就不必来了。好。”问及最后究竟如何沟通，吕玉玲说：“朱立伦自己会去安排啊。”这是吕玉玲的态度。请问一下，这个创下，你是桃园人吗？ 是的，其实我是要讲一个，当然了，张善政和朱立伦很粗糙啊。不过我一直讲一件事情，基本盘里面，民进党还是一场苦战， 当然不要， 这还是一场苦战。然后基本上呢，张善政这次做法里面是，张善政本来外号叫张善后，就是他发韩国瑜就专门善后嘛。然后现在也帮朱立伦的朱卡罗，所以要善后。但是现在是谁帮詹善政善后，这才是最麻烦。因为他们哦，其实坦白讲，他今天这种行程是什么？他根本就没有真正要跟邱医生好好谈， 对，没有打算， 也没有打算要跟吕玉玲好好谈。他们的做法只是人形立牌。就是把邱义胜当成人形立牌，他站在我这边了。吕玉玲站在我这边了，他们只是一个人形立牌。那当然跟他们长期的高居国民党的中央，国民党的中央里面是看不起地方的。所以他们是没有去想这么多，所以后面会选。可是另外一个状况是说，坦白讲了，朱立伦他们为什么会做这件事情这么不细腻？是因为这个是桃园的一个比较复杂的状况。桃园哦，比较不是像那种哦黑手党，三 K 党有个老大。桃园其实是各山头，其实桃园并没有一个真正控制全党全区的一个民代，也没有派系，邱义胜也不是，吕玉玲也不是。南部的话呢，桃园的南部客家人里面有十大宗亲会以上，就算他们是黄复兴各乡镇里面都还彼此之间不听谁的，所以其实他们就吃点。所以你会看到邱义胜讲的是，他如果他真的是很不高兴，他就不会只是退群啦、就直接退党了啦。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情况里面，他们其实都留了一个牌给了张善政，给了那个朱立伦，就是说我们最后会认了。因为桃园的基本结构，蓝军会逼他们最后提了谁就是谁。但是没想到张善政做到这么粗糙，可是这里面会出现一个危机，是吧？张善政的形象是可以的，桃园人其实尤其是蓝军未必会不接受，可是你做到这个事情，做人做事的基本没改，都这么高傲，这个会影响的是桃园的基本盘不会改投民进党，但是 不投 、所以这个是张善政和朱立伦最大的危机。 那再请教一下袁之啊，因为你们的主席说民进党的前议员全家都要投给张善政，民进党现在已经阵脚大乱，请教一下这个议员是谁啊？ 这我不晓得 啊，他以前住， 我晓得啦， 这他以前住淡水，有个阿嬷最近搬到桃园了。 我第一啦，我不晓得是谁。第二个，我觉得他也不自己会乱讲啦，应该可能就是有这么一个议员跟他这样讲了。那但是因为朱远现在他面临到一个问题，就是 你是凭今天你的良心来讲的呢？ 我觉得他不太会乱讲啊，可能真的有这么一个议员、 你今天蛮辛苦的，要帮侯友宜讲话，要帮朱立伦讲话。 因为他这样讲，我觉得朱立伦因为他现在面对的困境，就是说并不是民进党的人一直在骂他，而是国民党里面的人一直在骂他嘛。他的困境在这边嘛，所以他面对我们的党的支持者的时候，他要讲说，这个是一个好牌，张善政是一个好牌。你看，连民进党都愿意投给他，代表说张善政他是可以吸到绿营的浅绿的票，以及中间选票。他现在是用这种方式去说服我们的支持者。 我认为朱立伦要找一个曾经是绿营的议员不难找，他当过县长嘛。 好好好， 多少绿营的议员，八九十岁的也有啊，嗯哼，对不对？你只要是绿营的议员都算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人一定有，但是这个人有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那是朱立伦拿来缩水而已。 其实回到桃园这边是代表，桃园其实我们认识很多政治人物转来转去的，桃园其实没那么蓝也没那么绿， 对， 然后桃园的很多议员洗牌很快，所以他找到30年前的也有可能， 对。 那方老师，公高雄现在啊，也一样要。这个桃园2.0重演啊，说朱立伦要钦点柯志恩选高雄市长，结果高雄市议员啊说这个要上演桃园事件2.0啊， 柯志恩 又来了， 柯志恩说这个党中央不要都是坐在办公室里面决定了、他自己也没有意愿啊，那 怎么会有这个消息呢？ 所以说不晓得，就是我觉得现在高雄被人找不出一个可战之将啊，然后这些议员都很紧张，因为没有母鸡嘛，高雄真的需要一个母鸡来带嘛，所以国民党现在这些议员都非常焦虑了。不过我看就是说， 李梅珍不好吗？ 好，李梅珍太好了，这个天菜太棒了， 因为选过有经验的嘛。 对啊，而且所以我，但是我真的觉得就那还有说杨志良了哈，卫生署长杨志良，去高雄选， 张亚中你们都忘记他 啊，张亚中也不错，哎，张亚中也不错， 自己不排除了 啊，张亚中不排除，对，但是这都是对高雄人觉得要么很陌生，要么觉得很奇怪的人嘛，那当然这样也让高雄市有点选举有点热度啦，要不然大家都觉得哇，陈吉迈做这么好，连任是应该的，现在连国民党的市议员都说退国民党，用无党籍参选，很多原住民的那个市议员， 是， 就说我是代表国民党。你看这最新一份的台湾民意基金会的那这个民调。 这个民调啊，等一下我们就要来讨论 好不好，因为这个是台湾民意基金会对于政党支持度齁、那么蓝绿的势力一其实一波逼蓝绿一起逼国民党跟民进党啦、国民党如果是一，民进党现在是 2.43 啦、这样。民进党啊加总起来是 35.9 啦，等同 36%。国民党加起来是 14.8%， 大概在 15%， 也就是现在是 36% 比 15% 啦齁，民进党跟国民党为敌。那为什么现在会呈现这样的态势？还有拜登啊，这个他的讲话要军事防卫台湾齁、那么这个事情应该怎么来解读，等一下我们继续讨论，先休息进广告。好，那么台湾民意基金会最新的这个政党支持度的民调啊，他只做国民党跟民进党。那么他说啊，现在的胜率是 8.8%， 这个虚线是上一次的调查哦，所以跌了 4.5。那么浅绿啊，是上次 28.9， 现在 27.1， 跌了 1.8%。所以以现在来讲，加起来是 8.8 加 27.1， 所以泛绿是 35.9%。等同是 36%， 那比上次跌了 6.3%。 中间选民啊，上次 35.2%， 现在 42.9%， 这多了 7.7%。 浅蓝上一次是 14.8%， 现在是 13%， 跌了 1.8%。 浅蓝深蓝上一次是 3.4%， 现在剩下 1.8%， 跌了 1.6%。 事实上这个跌很幅度很大，这个看起来是很这个 1.6%， 可是它跌了几乎是一半、深蓝，也就是深蓝几乎快不见了。那国民党加起来就是 14.8%、那总个是跌了 3.4%。 那所以呢，现在是 35.9 比 14.8%、大概是这样。来，我们来看维西亚。好，创下兄你怎么看？ 基本上这怎么看是说，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从1979台美协防条约终止之后，就台湾跟美国断交之后，这是美国总统第一次直接用到这么直接而且清晰的语言，会用武力保卫台湾。过去的时候他们开考虑的是什么？中国的反应，不要得罪中国。所以就算是1996年你回去看，当时克林顿不是决定两艘航空母舰过来吗？他用的是警告中国不要轻举妄动，没有用到直接用武力。然后后面的时候不是还有好几次吗？那小布希用的是关注关切，所以你会用到一个我会用武力这件事情的时候，代表的是美国开始从过去的战略模糊走向战略清晰。所以你会看到呢，是这是昨天整个拜登这个记者会之后，日本的四大报朝日 产业。 给他看，给他看，一张给他看。 你看，这个是日本经济新闻头版头条，台湾有事，美军智慧关切。嗯哼，然后再过来，这个是每日新闻，日美对中意志强化。意志力强化就是日美和美国两个人都会强化这个军事行动。嗯，再过来你看这张呢，这是朝日新闻，朝日也是一样，台湾防卫军事关切，这个名非常明确，因为有些日文我也不认识，但是你就看到头版头条。然后这个呢是产经新闻，米大统领就是美国大统领拜登讲的台湾有事美国会保卫的。嗯，然后这件事情更特殊是什么，昨天呢有一段时间是拜登跟岸田文雄官员们一对一讲话，然后都有带着一些幕僚。可是这个新闻其实不止在记者会之前，你整个路透社华尔街日报就开始讲说会谈到这件事情，台湾如果被中国武力侵犯的时候，美国拜登有讲到会有武力，所以记者会大家赶快再问他，而且他回答的是 yes。那这件事情大家就觉得哎，这个场合不一样哦，上一次是去年十月，他是在一个演讲的场合，然后被下面问到，他当时也说是这样子。然后你看美国的回应是什么，美国还不希望现在就这么的明确的清晰化，所以是讲的是包含奥斯汀讲的一中政策，一中政策美国没有改变，一个中国政策，他那一个中国是什么，就是前一段时间白宫已经告诉你了，国务院告诉你了，台湾和中国从来不互相同属。所以其实就是美国在一步一步的推进这件事情，所以这个事情是告诉你是说，有一天如果你习近平还是没搞清楚状况的话，美国总统已经表达这态度，而且不要忘了总统是三军统帅。虽然幕僚可能是觉得你现在不应该讲这么白，但是总统在两次的时间都讲出这个，代表着真的有事的时候，他们三军统帅的直觉和直接反应很可能就是要美军要出动了。 好，这个是从2021年的四月，那么当时首相叫菅义伟跟美国总统召开高峰会，就是拜登联合声明强调台海和平跟稳定的重要性，并且鼓励和平解决台海问题。当时去年四月，那么到去年的8月19，当时阿富汗政府垮台，拜登被问到中国在嘲讽台湾不能够靠美国的时候，他说中国不这么说才奇怪，但阿富汗跟台湾、南韩跟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有根本上的差异，美国对第五条，它就是北约创立条约的第五条，做出过神圣承诺，如果任何入侵或对我们北约盟友采取行动，美方会做出回应，对日韩台也一样啊。换句话说，日韩台的待遇其实是跟北约的这个 盟国 是一样， 但他的认知是一致的。 是，再来，到了2021年10月21，拜登被问到台湾如果遭到中国攻击，美国是否会防卫台湾的时候，他给予肯定的答复说会，我们对此有承诺。到了2021年10月27，拜登批评中国在台湾海峡采取胁迫行动，威胁区域和平与稳定，他重申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坚若磐石。2022年1月，他跟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视讯会议，两个人强调台海和平稳定与和平解决两岸问题的重要性。那今天发生的事情就是昨天他讲的，美日高峰会的时候，拜登被问到如果台湾有事被攻击，美国是否会军事介入防卫台湾，拜登的回答是 yes，这是我们做过的承诺啊。那我想请教王委员，你怎么看？ 我们现在解释第一件事情，有人说是拜登口误，或者拜登的政策诠释错误，这件事情哈，他至少明确的表达了三次，而且你注意他讲了，他讲的是做过的承诺，不是我们要做的承诺，表示这是一个既定政策。那这既定政策在去年八月把台湾类比 NATO， 刚才红衣大哥讲了，去年的十月在 CNN 的汤后的一个节目，类似这样质询的节目里面，人家问他说，好了，我简单问你啦，中国武力犯台你会怎么做？他说我们对这有承诺，我们会军事保护台湾。这一次的场域不是媒体，这一次发言的场域是美日安保条约的两兆。他就算是口误，旁边的岸田文雄也要赶快更正。为什么？根据美日安保条约同进同退，一方受到攻击， 等同攻击另外一方。所以如果美国宣布说，对，如果中国打台湾，我会军事，他讲的是 military 军事去防卫台湾的话，他的意思是帮美日本也宣布了，日本要跟我一起去哦。旁边你看两个站在那边，这是讲好的啊。所以这是一个严肃的政策的宣布，或者我们正确来讲，就是过去的战略模糊，现在走向战略相较起来比较清晰。因为俄乌战争给全世界一个教训，与其事后拼命的支援，事前的红线踩清楚一点，代价相对比较低。这就是一个决策背景。那第二个，这一次为什么拜登他首次实体访问来印太就要处理什么事情？你看他印太的布局 IPEF 印太经贸 印太这个经济架构，虽然发起国现在没有台湾，但我们还在努力第二轮，但是印太经济架构剑指中国，它是一个没有中国的供应链圈。台湾当然会有角色，我可以这边预告了，在未来的三个礼拜内，台美会针对这样的事情，就是台湾跟美国的伙伴关系会有非常具体非常密切的进展，我们国人可以等着看。供应链圈，台湾当然会有角色，我可以这边预告了，在未来的三个礼拜内，台美会针对这样的事情，就是台湾跟美国的伙伴关系会有非常具体非常密切的进展，我们国人可以等着看。那另外呢， QUAD 今天美日本就在 QUAD 四方安全会谈， IPEF 是经贸的，是产业的，QUAD 就是军事的安全的。 QUAD 里面岸田文雄讲了一句话，说任何在印太地区不容许用武力改变状态。所指的武力改变状态有四个地方，东海、台海、南海、中印边界。这是一个安全军事的会谈，一样是剑指中国，台湾一样在里面。那另外一个叫做 AUKUS AUKUS 是澳洲、英国、美国的联盟。那澳洲最近刚政党轮替，他的劳工党刚当选的马上赶到日本来开会，说我们对中国的政策与之前的执政党完全一样。所以你看这整个布局，简单来讲就是剑指中国，捍卫自由民主阵营，包括台湾。现在是美国的总统直接谈台湾问题，那中国要反弹哦，白宫发言人都在讲说没有没有，我们对中国政策我们对台湾政策不变。这句话内容是什么？没有，对台湾政策不变的内容没有实质的诠释。可是什么都在变，只有嘴巴讲的这句话不变。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大的改变。美国的不管是这一个布鲁金斯研究所，或者大西洋理事会，或者 CSIS， 或者是葛莱仪的那个马歇尔基金会，都针对这个事情说，拜登应该要正式的做一次演讲或说明定调。 那王委员请教，刚刚讲叫做 military， 那它是叫军事上的，那军事上我们又要怎么解读？ 他讲的，他这个回答没有加前提哦。这一次跟岸田文雄的联合受访，他的回答最让人家意外是，他没有加一堆前提说如果是郑鸿仪打的话如果是谁打的话，如果是什么因素如果是台湾的政治主张的话，我就怎么样？没有，他完全没有前提。问他的人说，简单问你，中国武力犯台，美国态度，美国会不会协助防卫台湾defend Taiwan？ 他说 ，Yes， 是的。我们对这里对这件事做过承诺， 而且他还讲了一句话，共机骚扰台海 是 在玩火。 他加码说共机在骚扰台湾的 ADIZ， 这件事情他特别把它点出来， 是玩火。 所以他讲的 military， 那玩火他能怎样呢？ 他讲，我简单举个情形，这次俄乌战争看得很清楚啊，情报分享重不重要？很重要。对中国来讲，俄罗斯跟乌克兰是陆地连着，台海隔一个台湾海峡，你20万大军坐着船舰送过来台湾，就算你一个都没有解决，全部爬上岸，当你第二批运补油料弹药的船要过来的时候，第七舰队如果开进公海，就台湾海峡，你是要打美国还是要不打？所以这里面有很多细节可以讨论，但是他那一个用军事力量协助防卫台湾，没有加前提的回答，这是大概这40年来连续三次很重要的一个宣示。 这个拜登昨天说中国的这个军机到台是玩火，就后来这个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也说美国在玩火， 美国打台湾牌是玩 火，对，他在玩火哈。但是我觉得他这里面讲的几个重点，第一个我觉得蛮重要，就是说他说我们要确保哈现状不会遭到片面改变，表示什么？马英九一直骂啊，你蔡英文哦，你不承认九二共识，你就破坏现状，抱歉。现状现在美国认为蔡英文没有破坏现状，是中国在破坏现状，所以这第一个。第二个啊，他说我们，他说如果啊持续，他说中国一旦以武力攻打台湾是要付出代价，而且他是以俄罗斯为例，所以他在警告哦，如果你要打台湾，你会比俄罗斯付出更大的代价，就做先做再警告。再来他说啊，我们虽然是支持一个中国政策，不表示中国有对台湾有管辖权，好，这很重要。我们一个中国政策是一法三公报六保证，就我们是一个套餐。你虽然我们说一中政策，可是我们不表示你有管辖权，不管，所以你也没有资格对台湾动武。再来他讲说这个啊，我们会跟其他国家一起来合作保卫台湾。是什么国家？就是、日本、韩，甚至韩国。美日安保条约，美韩有共同的防御， 共同防御 台湾。所以他意思说，我们不是单打独斗哦，我们是结。